桌前衬托着咖啡透明的水壶和烟，我是那个被悬吊的灯塔的其中之一。是冰大的咖啡天使，因为我亮着的，常常希望能尽量稍作摇晃，却又悲伤又拉回一点点。所以你们对我的印象总是固定的，我很难看清自己。就顺便观察一下所谓的轮廓，当然和实际情形有所差别，而且上下颠倒。原来的我是违背地心引力的，比较接近上帝。杯子摇摇桌子，你就被瞬间撩起的皱纹所惊吓。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，非常微不足道。怀怨你